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目前本市处于高温预警当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5摄氏度以上，天气晴热干燥。这种天气应该啊减少户外活动，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偏北风2-3级，气温31到34摄氏度。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为所有听众朋友送上应该叫盛宴，阅读的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啊，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有啊，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专业人士给大家来推荐啊，近期的一些精彩图书，也要分享其中的精彩内容。那么今天是谁来做客给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阅读盛宴呢？他们呢就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有两位，分别是女士啊，吕林，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呢是先生于浩，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其实我们今天呢重点要跟大家解读的有亚马逊中国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啊五月的排行榜，还有呢是五月的搜索关键词榜，以及五月份的编辑推荐。内容太多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就不多说了。有请两位，咱们从第一个项目开始，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五月的图书销售排行榜，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好的，亚马逊中国纸质图书五月份销售排行榜，第一名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本书是一本有效提升人际沟通水平的一本提升指南，也是一本组织效率精进手册，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变成一个沟通的高手。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是《罗生门》，是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经典小说集。他的书呢，一直都是这种暗黑人性的这种基调，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感兴趣。 好，第三本是《慢煮生活》，这是汪曾祺的散文精选集，那其中包含了《五味》《昆明的雨》等经典名篇，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汪曾祺的文字趣味。 第四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瑞达利欧的原则。这本书呢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看清现实，正确的评价自己，还能从容的面对抉择。 第五本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这本书是已经在榜单上非常长时间的了，这是一本教会孩子怎么通过玩来提升专注力的一本书，那其中包含了很多迪士尼等孩子喜欢的形象。 第六本书是世界美术名作20奖，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一点是表达了一个思想啊，艺术之美在于感受。全书围绕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20位艺术大师和他们的名作进行了一些讨论，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来读。 好，第七本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啊，这本书稍微展开给大家讲一下，这是混子约创始人陈磊的第二部作品了。那他第一部作品叫做《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当时有收获了大量的图书的粉丝。那这本书新增的内容呢，是关于极简的欧洲史、美国往事三部曲，以及日本史，还有斯巴达勇士等更多的历史相关内容。 第八本是《高兴死了》，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快乐宣言，他作者珍妮疯狂地收集每一个快乐的瞬间，用它来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 第九本书名有点长，叫做《看人的艺术：十一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先说一下这本书被《异类》和《引爆点》的作者格拉德威尔盛情推荐。那这本书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去观察出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来。 哇，第十本是《活着本来单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这本书呢，告诉了我们不要因为世界太复杂而背叛了你的单纯。所谓单纯，不是幼稚的天真，而是一种超越了世故，知道人世间种种矛盾、种种问题、种种细微的心理技巧。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五月份的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排为第一，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为第二，罗生门；排为第三，慢煮生活；排为第四，原则；排位第五，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排位第六，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排位第七，半小时漫画世界史；排位第八，高兴死了；排位第九，看人的艺术是一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排位第十，活着本来单纯，丰子恺散文漫画精品集。下面我们再来了解电子书的情况。 好的，亚马逊中国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也是终于冲到了排行榜的第一名。这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平凡的证券人为了艺术抛弃妻子，追寻美好生活的故事。 第二本是三体全集，大刘的作品啊，经典当中的经典，刘慈欣的经典科幻小说集，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能看到对人类的关怀。 好，第三本半小时漫画世界史，这个刚才在纸质书的第七名中已经提到了，那这本书也是同时在纸书和电子书都好拿到了比较好的成绩。 第四本高兴死了，同样刚才也提到过，纸电同步，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哈。 第五名白银时代，这是王小波创作的中篇小说集，包含了白银时代、未来世界、2015三部小说。 第六本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刚才玉浩给大家介绍了半小时漫画世界史，那这一本呢是二混子之前的一本作品，它是一本比较严谨的一个极简的中国史，但是非常的有趣，它捋出了比较清晰的一个历史的大脉络，然后又用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好，第七名，温暖的弦，这是一本现代的言情小说，讲述了是男女主人公从懵懂青春纯恋到十年分离波折的故事。那这本书也是因为最近改编的电视剧热映而导致上了排名。 第八本是《浮生六记》这本书呢是沈复写给妻子芸娘的一本绝美的情书哈，自晚清到现在已经流传了100多年了。里面有一句话很好，说世事茫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很喜欢这种状态。 好，第九名《承诺》这是悬疑推理大师周浩辉的原罪系列的首篇，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侦探遇见一个落水失忆少女之后，帮助他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故事。 第十本是《无声告白》，是吴起诗之前6年写就了一本长篇的小说，然后他最近的这本新书《小小小小火》也是在热卖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五月的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情况。排为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为第二，三体全集；排为第三，半小时漫画世界史；排为第四，高兴死了；排为第五，白银时代；排为第六，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排为第七，温暖的弦；排为第八，浮生六记；排为第九，承诺；排为第十，无声告白。其实两位专业人士啊，我每一次在跟大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排行榜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月的月度的排行榜的纸质书和电子书的重合度怎么样啊？有的时候一本居然都不重合，但这一次居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三本是重合的，是不是？那接下来两位专业人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纸质书还有电子书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普通人在近期在五月份的时候买书他们的一些原因或者说是一些购买动机吧。 好，那我们就先就着这个纸电同步的这个事情来说吧。刚才有提到这两本书的话，一本是叫做《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一本是《高兴死了》。那这两本书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新书，而且都是特别适合那种移动化阅读的书。像这种漫画世界史的话，是一种适合快速来 通过趣味的方式来学习知识的。那高兴死了是一本小说的形式，所以其实对于纸店一起读这个事情来说，确实现在是一种大势所趋的形式了。 哎，但是啊，说到这一点啊，于浩，其实我有一点没有太想明白啊，因为我自己呢也有坑的，我也知道那个电子书，它在阅读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就是便捷，因为它小，尤其是有的大厚本，你拿起来太不方便了，你用Kindle阅读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对， 但Kindle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有图案的书啊，其实在它那上面，我觉得看起来是没有真的你触摸着那种纸质书的感受是更好的。但我没有想到，半小时的这个漫画这样的书居然也会有电子版的书籍，而且获得了这么好的战绩。我刚才其实就在想，哎，我说大家这是怎么看的？怎么看的？怎么看的？ 我其实建议那个流沙回去下载一下这本书看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的，Kindle 这个。它这个屏幕介质其实是特别适合看漫画的。其实我们不太想跟读者。 它是单一颜色的呀。 对，但是其实这本书它本身就是单颜色的。就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它本身就是黑白画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愿意给读者朋友推荐这一点，是怕大家把 Kindle 变成了一个看漫画的工具，但实际上它看漫画的效果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多问一句， Kindle 能玩游戏吗？ 啊，那不能。 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纸电同步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种趋势了，在五月的不论是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上还是纸质书的销售排行榜上，大家一定就能够有感受。那接下来这一次的排行榜还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这次其实有刚才于浩有介绍到过温暖的心哈，讲那个温馨纯爱的现代爱情故事，我都有点想笑，一定没有看现在那个热播剧。对，现在那个在那个网上，然后包括在电视上，然后这个剧播都非常火热，所以同时也带动了我们这本书的整个的一个下载量。然后同时最近大家肯定比较熟，也有一个新的据扶摇在上，那其实我们相应的新书也有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据说扶摇要冲破豆瓣最低分，有的网友在讨论是否豆瓣能设置负分。 颜值还是在线的。 对，颜值肯定是在线的。哎，说实话，这一次啊，看到了这个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啊，还是排在榜首，我其实有点意外啊，因为这本书应该是排在榜首好长时间了。 对， 就大家怎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此的感兴趣啊？普通人为什么已经好几个月把它买成榜首了呢？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大家有看到关于经管这个怎么说呢，叫软技能的书吧，有两本，一本是高难度沟通，一本是原则。 原则 本身的话，是因为作者的这个知名的影响力在影响，而且这两本书的话，它的这些软技能为什么会现在变成大家所追逐的热点呢？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在经管方面越来越会倾向于这类的书，因为他会觉得这种书是一种更内在更长远的一种提升能力 啊。没错没错，就是可能我们看小说啊，不是说小说不好啊，一定要强调不是说小说不好，可能我们看小说看诗歌看散文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那种阅读的享受，其实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享受。而看刚才像这样的比如说这种技巧的书籍呢，一方面有了这样的阅读的这种美妙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对于提升我们自我啊，也有一个特别，我真觉得这是一长期的投资。 对对对， 但很遗憾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到这个电子书的排行，你看他在纸质书排行第一，在电子书呢他还没进入到前十，说明这书还不够厚哈。 这本书是不厚， 所以要出一本600本的话，估计就很容易在这个付费电子书的这个榜单上找到它了。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一次的销售排行榜的一些情况，还有哪些特点是需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就是我们有两个漫画同时是在排行榜上。 对啊，对，刚才不说了吗？ 对，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和这个丰子恺的漫画集。 我觉得这两个漫画，他们一方面呢是在纸质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榜单上，另外一方面呢还出现了这个出现在这个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榜单上。这说明了大家就是看了那么多软技巧的学习的书籍以后，觉得确实享受了阅读的技巧，也提升了自我，但是有点累，所以看了漫画是吗？ 对，易读和有趣很重要。 但这两本漫画其实他们的风格是完全迥异的，就是你看那个半小时漫画的这个系列的话，它是一个完全诙谐式的。那丰子恺的这种漫画形式就比较精致，它在传达一种生活情趣。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就是对冲的感觉吧，就是他们两个如果放在一起交流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交流，其实我知道啊，亚马逊有特别完整的大数据，真应该下次咱们搜一下，就是那些购买了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 通课，还有原则的这些读者朋友，是不是他们也买了漫画？咱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搭配购买的。 我们其实之前是有看过的，就是这些书之间还是会有一些重叠的。就是你会看，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用户的一些购买记录的。那我们通过整体用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群是很分裂的，就是他会既看那种非常高深的那种专注，他也会看很轻松很这个可能比方说有点难听，就是很弱智的那种文风。对， 我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虽然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没有看这半个小时漫画世界，但是我确实是经常看丰子恺的，而且我也看高难度沟通八成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我就觉得看完这个书吧，我真得缓缓，这是女性的思维啊。吕林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你要一下看一大堆的那些技巧，倒是学也学了，但是有点累。 首选是小说。小说看得很快啊。 你小说看得很快啊。 对啊，然后这种软技能的会觉得很有用，我要好好看。然后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亚马逊中国图书编辑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吕林，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丰富的内容，给大家带来一次阅读盛宴。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由普通人近期都购买了什么书籍，普通人近期都关注了什么书籍，还有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五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的特色，其实重点是我跟吕林，我们俩都坦白了，就是作为女性可能我们更喜欢看稍微轻松一点书籍，也不是说不喜欢看这种长知识的书籍，就是有的时候觉得累，得搭配点像丰子恺漫画什么的。那所以于浩，你就一个劲儿的，就是不带喘气的，也不带插别的，就能直接把这高难度沟通和这原则一下看好几遍是吗？还有类似的书。 像这种书的话可能最多就一遍吧，但是也就是这种书它的好处是在于你可以无限制的中断它，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有事我就不用看了。但是小说的话，因为很多作者写的实在太好了，你都不愿意停下来。 你这话说的是给这个书挖坑的是吗？给除了小说以外的书挖坑？ 没有没有，就是它其实不同类别的书有不同的阅读的这种适合的方法。 我觉得像软技能的书，它可能你要读着读着，然后联想到你日常生活当中跟着很相似的案例，然后想一想，然后消化一下，然后再继续， 其实 一个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两位也说到现在阅读的一个特点，就是碎片化阅读。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啊，就是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你们摸着你们的心想一想，你们谁能一下腾出来个？我觉得如果是小说啊，咱先不说七八百页的，就是说那种一般的四五百页小说，你怎么也得看个两三天吧。你中间必须得吃饭睡觉呀。 没有，碰上喜欢的真的不吃饭睡觉了。 那你是不是也连带旷工？你别忘了，咱节目你们老板听着呢。 没有，晚上。 所以呢，就是在现在啊，大家很难抽出这种大块的时间来进行阅读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有一些这种软技能的书籍啊，因为它可以满足大家碎片化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觉得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啊，也是一个现实的体现吧，或者现实的反应吧。 对， 刚才谈到了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特点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专业人士 啊，我觉得再补充一点吧，就是关于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关于说这个排行榜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这个书，我觉得我想过一个事情，就是背后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反映很多读者吧，他都在变成了一些新的，应该这么说，就是很多平时可能不看书的人，他在都在成为读者。要不然的话，这些畅销书也不可能一直维持在排行榜上。因为你想，如果我买过一本书的话，这本书我不会再买第二次了。那这些书一直都在排行榜上的话， 那是你，我可有的书买第二次。 对，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正在慢慢的变成是一个书的阅读群体这样子。 我说一说啊，其实看到这一份纸质图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我看到了汪曾祺的《慢煮生活》进入到了榜单的第三名。最近一段时间，汪曾祺的很多书籍啊，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那这本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然后出版的《慢煮生活》。那么其他的像《我 所知道的化学工业出版社，他们出过汪曾祺近期的啊散文集啊等等啊，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是大家对那种返璞归真的文字，对那种平平淡淡又充满小乐趣的生活，或者说那种文字，还都是比较向往的。 对，就说明现在当下大家对于这个工作中的快节奏感还是有一定的想要逃离的、 啊、 这种状态在的。 对，或者说咱们大家从书中啊来找一些轻松。好，刚才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销售排行榜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我们下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内容，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啊近期普通人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一定要强调一下，前面说到的排行榜呢是啊已经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这个我们说到的搜索关键词榜，也就是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是大家可能点击的次数很多，但是并不见得是最后购买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榜单。 好，亚马逊中国五月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Python 啊、第二名三体， 第三名原则， 第四名人类简史， 第五名哈利波特， 第六名东野圭吾， 第七名区块链， 第八名百年孤独， 第九名红楼梦， 第十名平凡的世界。 这个是纸质书的搜索关键词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榜。 好，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Kindle， 第二名东野圭吾， 第三名三体， 第四名百年孤独， 第五名红楼梦， 第六名电子书， 第七名知乎周刊， 第八名村上春树， 第九名金庸， 第十名免费。 哎，其实啊每一次呢在公布排行榜的榜单的时候啊，如果是前面的第一份的销售排行榜的榜单，我就在想，哎，这一次这个月的电子榜的榜单和纸质书的榜单能有几本是重合的呢，经常有的时候大失所望，一本也重合不了。而说到这个搜索关键词榜的时候，我就现在想，这一次这两份榜单的这个高度重合能有多么一致呢？其实每次的这重合度还都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五月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的这个不论是在纸质书的搜索排行榜上，还是在电子书的搜索排行榜上，他们的排位都比较靠前。那这一次的搜索关键词的榜单的特点以及变化都有哪些呢？我们简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OK， 好，刚我看了一下，其实是有四个词是重复的，就是东野圭吾、三体、百年孤独和红楼梦。那么这其中比如说像东野圭吾、三体这种我们就不讲了，都是一些常客了。那红楼梦这种的话就是传统国学经典，它会因为一些比如说知名人物的推荐啦，会再次火爆。那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百年孤独，因为这本文学作品是51年来首次授权给了 Kindle 的电子书，所以这本书的话会带来了一个新一波的搜索热度，那大家可能会对这本书的阅读热情也会在这个时候涨起来。 其实我一直以为百年孤独已经进入到了公版书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我没有想到它是首次的啊这样的一个授权的上线。刚才呢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像热门的编程语言啊 ，Python 以及区块链啊，那么他们的情况，在这一次的这个不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榜上的成绩也还不错。其实咱们不说五月了，我觉得连着今年吧，像 Python 呢，然后呢，像这个区块链，都是不论他们是不是进入到第一和第二，但是都是在排行榜上有不错的成绩，这个热度一直不减啊。 对，我觉得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减下来。 没错没错，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出版社，他们出到了像这种有区块链的书籍啊，或者是有一些编程的书籍啊，我一看都是套装书，一套十本，可能现在才出了前三本或者前四本。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算的话，哎呦，你看啊，他现在是区块链大概已经热了有两三年了吧？ 对， 很多的这些出版机构他们的那种套装书可能也都，比如说十套一本的已经出了三四本了，要按这样算下去的话，至少这个书十本出完了也还得至少得两三年。 对，因为我觉得它会长期保持火热，甚至说在出版行业保持火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区块链这个技术，大家现在还没有一些公认的所谓的公知，对它研究特别透。那所谓说现在很多上线的区块链的书呢，也只是说大家在现在这个认知层面上所给出来的一个解释。所以说这个行业它现在还没出现经典著作，它不像像 Python 的话是有很多大牛，它已经有很多经典作品了，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他直接去阅读那部分作品就可以了。 哎，不过这一次啊，我们的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榜的《红楼梦》排位第五，它这个名次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其实一般都是像寒暑假的时候，然后新年假期，这个时候啊，这个这种书，才会主要是暑期阅读，孩子们嘛， 对， 才会进入到一个特别高的名次，但是没有想到五月份是什么事情，所以让大家 让大家对《红楼梦》有了这么高的这个关注度。五月份好像也没有电视剧《红楼梦》在重播呀，那些几大卫视。但是真是啊，我没有想到大家对这个《红楼梦》的有这么高的一个关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中国的两位图书编辑于浩和吕林，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内容。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是近期普通都购买了什么书，都关注了什么书，以及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精彩书目。现在是音乐和广告时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丰富的阅读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内容有呢，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籍，普通都关注了什么书籍，为什么购买，为什么关注。我们还特别带来了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一份精彩书单。那今天的内容呢，有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五月份的销售排行榜，还有五月份的搜索关键词榜。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呀，是很多朋友每个月都有一次心心念念的这样的一份啊，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有请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吕林为大家来公布啊这一个月最新的书单。 好，第一本《比海更深》，这是日本著名导演编剧柿之裕和他自己一个真实人生经历所写就的一个作品。那他之前是一位专职的作家，在获得一个优秀的文学奖之后，人生走入巅峰，随后在辉煌之后陷入到了创作危机，无法再写出优秀作品。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中去感受那种人生的高潮低谷的这样的跌宕起伏。 第二本为大家推荐的是宫崎市定人物论。这本书呢是日本史学泰斗宫崎市定他用尽毕生心力做的一本最为通俗好读的一部书哈，收录了他在漫长的研究生涯当中重点关注过的各大人物，我觉得是非常有料的一本书。 好，第三本为大家推荐的名字叫做《土的声音》。这本书是由知名文化歌者苏阳对自己从事音乐道路的回忆梳理和总结。那这个音乐选手呢，他是擅长将花儿、秦腔等这种西北的民间音乐去重新演绎一种更改装改良之后的一种新的音乐语言。 第四本为大家推荐的是武兆《中国唯一的女皇帝》这本书，它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罗汉的著作，它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大家都很熟知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女皇武则天在多个身份与角色之间的转换的故事。 好，第五本名字叫做《与运气竞争》那这本书讲的是关于创新的一个话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创新者窘境的作者，那他是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权威人士了，那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创新究竟应该怎样去操作。 第六本为大家推荐的是只生欢喜不生愁这本书呢是水墨画家林夕的艺术生活的一个随笔集，他讲了到底是什么是无用之美，到底怎样才能如何独善其身。我觉得这些书这些描述让传统美学回归到现代生活是很好的一个探索。 好，第七本为大家推荐的是《微观国学》，这是作者于世存的国学经典阅读随笔，他讲述的是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其思想以及其正本意。那这本书一直在倡导我们说，我们要去更多的寻求一些古人的智慧呀，与当代中国去做一个连接，然后同时引导我们去正视那些正在离我们远去的经典。 第八本为大家推荐的是《揭名而生》，是石一峰的一部长篇的小说这本书的广告词很吸引人啊，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它讲述了一个别样的精彩的一个警察故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六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会有一二三四的排名，但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在每次的节目当中我都会提醒大家的，销售排行榜是有排名的搜索关键词榜是有排名的，而到了编辑推荐的书单是没有排名的，每一本书都是所有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些成员们的奉献给大家他们最喜爱的书。那第一本书呢是《比海更深》，第二本书《 宫崎市定人物论，第三本书《土的声音》，第四本书《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第五本书《与运气竞争》，第六本书《只生欢喜不生愁》，第七本书《微观国学》，第八本书《借命而生》。我拿到了这样的八本书之后啊，其实两位专业人士啊，咱先不说内容的好坏啊，我怎么觉得这一次的书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他们每一本书从这个比如说封页的设计，然后到里面的一些排版呀，每一本书都非常精致。所以说现在编辑推荐选书，除了要看书的内容以外，颜值也是你们非常重视的一关，是吗？ 我们要求是颜值与内涵并行。 颜值还是很重要的，颜值在我们在挑选这本书的时候会第一印象会非常的好 啊，第一印象会非常好。但其实我拿到那本书啊，与运气竞争啊，因为它的书籍上啊没有书名。我们平常的时候看书的时候，除了从这个这个封面上我们会看到书名以外，一般书籍上还会有书名。这是我当时拿来，我想，哎，这书是不是寄给我寄错？怎么寄给我一本白本？还是每本书都会有比较这个独特的装帧，尤其是《武曌》这本书，中国唯一女皇帝啊，精装本，然后封皮设计也非常漂亮，而且我一看啊，是甲骨文的出品，甲骨文的品质啊，咱先不说内容，还说颜值，一直都是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份书单之后，要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详细内容。咱们从哪开始跟大家说起呢？两位专业人士， 刚才一直说颜值，那我先拿我手上这本来说吧。就是 你是哪本颜值高的？ 的《比海更深》 啊，那本书。 对，提到这本书，肯定大家能想起来，就是上一本他的姊妹篇《步履不停》的那个封面，也是设计的就是这种油画风，整个给你的感觉就是淡淡的，很清新。那 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讲什么内容，因为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可能呢还没有拿到过这本书，还没有了解，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们先从这本书讲什么内容跟大家说起。 好呀，刚才有讲到说这是施竹玉和他自己在有了孩子之后以父亲的视角创作的这一个作品。然后他的主人公呢，他经历了他的前半生还是比较坎坷的，但是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一次飓风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前妻和他的孩子然后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故事。整个故事他其实的整个风格都是这种很淡淡的一个感觉，就是温馨中有遗憾，但是又有一种力量让你觉得很想泪流满面的一个感觉。 哎呀，你说的太像日本作者写的作品了。 真的很喜欢石竹玉和。他前段时间不也是刚得到了金棕榈奖，就是小偷家族那一个作品。那整个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是很清淡和琐碎的日常，但是一片平静之下又觉得有波澜壮阔的那种心情在底下荡漾，所以这本书还是非常推荐的。 哎，那我知道啊，在每一次编辑推荐的评选过程当中，其实是大家有一个不记名的投票啊，有一些书呢它可能就会高票通过，有些书呢可能呢票数呢相对的稍微低一点。那据你所知啊，这本《比海更深》啊，你们的团队给他的一个内部的这个投票是一个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高投票吧。 对，是一个非常高的投票。因为像他其实施竹玉和最近的书蛮多的，像《日复如此》然后像《无人知晓》，然后《步履不停》，这些都不用讲了。大家对这个，首先对这个内容是有很高的一个期待。那施竹玉和他也是一直保持了一个比较有品质感的这样一个输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哲学的感觉在，就是说当你的人生和理想背道而驰的时候，那你怎么来面对当下的生活呢？很值得引起深思。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几年吧，我觉得应该已经好长时间了，很多的日本作者的书籍都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喜爱，咱就不说鼎鼎大名的东野圭吾， 对，村上春树，这些书都是非常喜欢， 是吧？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了《比海更深》之后啊，于浩，编辑推荐你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接下来，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期我主读的是一些跟历史相关的书，然后我个人其实也是非常推崇历史这个视角的阅读的。那我先跟大家推荐第一本的话，就是这个宫崎市定人物论。先说一下这个书名，这个书名的前四个字是个人名。对， 我们知道是宫 宫崎市定。 对，宫崎市定。 这个人的话是一个日本的学者，他的专业研究领域的话是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那这个也是相当于是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以外对中国历史最精通的一个历史学家。那他这本书讲的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人本身是司马迁的重度粉丝，所以他在去写很多作品的时候也都在刻意的去模仿了司马迁的那种手法以及这种文字的结构。比如说这个人物论其实就是史记的一种你可以理解番外篇吧，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按照每一个人物给他做了一篇这样的相当于评定的文章。那宫崎市定这个的话，他是把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抽出来，然后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外的视角去做了一个评读。那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其中有提到像司马迁肯定提不到这种人，比如说乾隆，司马迁是没机会跟乾隆见面的嘛。对，宫崎市定去写， 你怎么知道司马迁吧要穿越一次 ？OK， 宫崎市定去写那个乾隆的时候，他只用了一个视角，就是写乾隆身为一个父亲的不尽责任。那怎么说的呢？因为乾隆一生他的寿命是很长的，而且在皇位的时间也很长。那他一共生了35个男孩，但是这35个男孩，乾隆基本上没有在教育上投入一分的精力。因为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大家可能会有了解，就是乾隆在14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孩子，在21岁的时候生了自己的嫡长子。那他把嫡长子立为皇太子之后，发现这个孩子在没经过自己教育下越发的不经管束，变成了一个所谓大家像说的什么京城恶少。 我觉得你说的是熊孩子。 对对对。然后乾隆呢因为过于宠爱他，又不教育他，就导致说中间又把他立为太子，又把他废掉，又把他立为太子又废掉，最后就这样无限制的折腾，让整个这种家族经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难受的这种困扰吧。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来自这个编辑推荐书单当中的第一本书《碧海更深》是日本作者的，又说到了第二本书《宫崎市定人物论》也是日本作者。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也有感受啊。日本的很多的这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是作家，他们呢写的书，一方面呢真是得到了就是很多非日本人的认可，而且呢也得到了中国读者的认可。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宫崎市定人物论》啊，跟大家谈的啊，这个史记，还有中野京子他的书籍，《疯狂欧洲史》，谈的整个欧洲的艺术啊、绘画，另外还有《罗马人的故事》，岩野七生，其实他们就是很多的日本人研究的其他的地方的历史的书籍，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厚爱。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们谈到了亚马逊中国的六月份编辑推荐的书单啊，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这样的一份书单。再来回顾一下，分别是第一本书《比海更深》，第二本书《宫崎市定人物论》，第三本书《土的声音》，第四本书《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第五本书《与运气竞争》，第六本书《只生欢喜不生愁》，第七本书《微观国学》，第八本书《借命而生》。前面连续两本书说的都是日本的作者的这书籍，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离开日本的作者，我们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呢？两位专业人士，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 好，那都说了去更广阔的世界了，我们去找一位还是历史相关的书，但是这本书是一位外国学者写的。那这本书他讲述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的故事。对，这本书刚才有说到了，我们这个书的颜值非常高。这本书的封面是以武曌的这个墓陵，就是乾陵的一个俯视图做的这样的一个 封面， 嗯， 然后整个装帧也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更推崇的是这整本书对于武曌这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真实的记录，因为武曌是中国的影视剧特别喜欢改编的一个主人公。 对呀，因为人家故事多，你要有的人他一辈子就一个故事，你改编除了出来影视剧以后半集不够播的。 对，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点，就是中国的影视剧他在改编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他因为要照顾到观众的这种叫什么收视率吧，他会刻意的去抹化一些细节，同时去改编一些细节，所以会导致说大家从电视剧中所看到这个历史是不真实的。 对对对，那叫细说。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大家能够了解这个，了解清楚这个历史人物真实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他比电视剧里的编剧写的要精彩多了。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曌，他在这本书中讲到的关于武则天的这个一生，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因为武曌的出身，他是一个士大夫的次妻，就是第二妻的一个次女，也就是说他的出身虽然看起来是属于名门，但是其实呢他是一个地位相对低一点的人。 没错没错，人家一般都是说是嫡长，咱先不说嫡长子，还有嫡长女，他非嫡非长， 对， 应该这样说。 对，所以就注定他一生就是要走在一种打怪升级然后慢慢的实现自己野心的一个道路上。 没错没错，就跟欧洲的很多的那在在以前的欧洲啊，那么欧洲的那些爵位啊，或者说一些很好的那些名头啊，其实世袭的都是长子，那剩下老二就只能是要么就去航海也发现新大陆，要么呢就是靠就像刚才那个于浩说的打怪兽，你自己有本事你才能够在青史上留下点你的撇儿那之类的这样的文字。 对，就是他要找一个人生的翻盘机会嘛。你像武则天的话，他就是进到了宫里，做到了唐太宗的才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就是高宗认识了，然后两个人相恋了。但是相恋之后呢，因为唐朝的律法是要求唐太宗去世之后他们必须要出家， 嗯， 然后出家之后呢，高宗就有事没事的就往这个武则天出家的这个寺庙去跑，然后惹得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王皇后特别不高兴。但是王皇后最后发现了跟武则天联盟的一个方式，因为高宗那个时候喜欢另外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在电视剧里有看到，就是萧淑妃，这个人是抢了王皇后的这个宠的，就是高宗的宠，所以他就把武则天拉到了宫里去跟他竞争，结果最后发现最后是引狼入室，因为武则天在把这个宠妃灭掉之后又把王皇后转手给灭掉了，所以这是武则天最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什么野心的这种竞技之路吧。 哎，我觉得让于浩这么一介绍吧，人家一本外国人写的这个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一下就特别接地气，跟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一样。但我还是要说一说啊，那么可能这一本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大家在阅读起来和我们中国人写的其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平常我们都是按照一个宫斗啊或者是争权夺势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人的，但是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以一个政治啊政治以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精神信仰啊，来剖析了他整个的一生的变化。比如说他对一些不同的这些宗教啊等等的一些作为应该是精神信仰、宗教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以他一步一步啊登上中国的女皇帝这样的一个一个层次的一些应该叫线索吧，或者是一些串联。 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其实他政治这条线很清楚，就是武则天在登基之前他是信奉道教的， 对， 因为他需要用道教来证明他政治上的这个叫什么政合法性，所以他到处会找那种所谓的瑞兆啊这种东西，但是他一旦登上之后，他立马转成了佛教的信仰者，因为 那是当时， 对，他需要太平治世。 对， 这本书里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深思，是说这个作者他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嘛，所以他写这本书他是从一个世界史的角度来解析的，是很有新意的一点。 这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很多的国外的汉学研究的应该叫专家，他们撰写的一些文章或者说他们的一些书籍啊，都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描写的中国。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大家在了解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同时啊，更融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这一下到世界史了，真广阔呀。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哪些的书籍呢？ 那我为大家 推荐一本稍微小清新小情调一点的书吧，这本书是只生欢喜不生愁，是水墨画家林夕的作品，大家应该在微博上会比较熟悉他林虎虎，然后他经常在分享自己的一些水墨人生的故事。那这里面我觉得可能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在经过一天晚上加班很累回到家之后，还是会拿起毛笔然后练字，然后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去画室，然后去练练画画油画，陶冶自己的身心。那它反映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这种喜欢把回到这种传统美学，回到现在生活，然后把中国文这种传统美学和生活方式做这样的一个结合的一种感觉。所以这本书我是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哎，你刚才这个介绍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特别像黄永玉的那样的连书带画的那种感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的感觉还是要更怎么说，年轻化一点点。他的这种感觉是说我可能会画我身边的花，我画我身边的小朋友，画身边非常喜欢的这种静态的物件。他给你带来的感觉呢是说笔墨就在我随身的感觉，然后静坐我就读读书，然后可能自己会弹琴喝茶，这是一种非常日常的状态，而不是说很刻意的去追求我晒朋友圈什么的这种心情。 哎呀，我突然发现你说现在的书多么两极化，一方面那种各种各样的知识扑面而来， 对， 然后大家觉得怎么学都不够，哎呀还得再学，然后比如说这个学点那个学点，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样整天的学真的是挺累的，所以有些慢生活的书籍啊，不仅仅是这一次你们编辑推荐的书籍，就包括很多的排行榜的书籍也有好多的都是那种慢生活的书籍，我们大家怎么能够轻松一点，然后自我做一些恢复调整，我觉得这里用恢复来调整一下。 对，这本 满血护肤。 对，这本书的有个概念也是说滋养自己的人生的这种概念，它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让你激起你兴趣的事情，你对这件事情付出心力付出时间，其实它会反哺你的人生。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在这种高强度下，然后不断的追求突破和挑战的这种生活压力之下，是非常需要来反哺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编辑推荐的一些书籍当中的内容。其实在这一次的编辑推荐当中，我们每一次在结尾的时候都会猜这一期的编辑推荐会在多久以后进入到了销售排行榜当中。哎，我倒是觉得这一次于世存的这本微观哲学如果说进入到销售排行榜当中，我觉得是不是这本书最有可能性呢？还是说比海更深呢？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比海更深，这是作为一本也是算是文学类的书籍吧，它适合更治愈系的阅读。然后像这种宫崎市定人物论本身是有影响力的，然后再一本的话， 宫崎市定人物论不太可能能进入到销售排行榜当中，太历史 了。我觉得经过这个介绍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那 毕竟我原来以为是叫宫崎市定人物， 看来我还是知道他是宫崎市定的。 那我们就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多贡献一下，争取拉他上排行榜吧。 因为我据我所知啊，像武兆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因为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的系列嘛，他们有固定的读者群， 对， 既不会特别少， 对对对。 但是如果让他们进入到销售排行榜，其实挺难的，所以与运气竞争，哎呀，中信的重点书， 我觉得这本书会很有可能冲上排行榜。因为刚才其实给大家介绍书的时候有提到他的作者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在中国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那种粉丝的。 对， 相信这本第二本的作品的话，会这些人都会继续去跟读。 但是我还是觉得比海更深应该上到排行榜的可能性会更大， 对，受众面更广。 对， 好，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们这样的一次。次丰富的内容之后呢，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又到了两位啊说结束语的时间了。两位谁先呢？我来做主，女士优先吧。 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了，希望大家能有过一个清凉的夏天，然后在这个夏天的同时捧起一本书，可能让你觉得更有怡然自得的感受。 如果要是给大家清凉的夏天，我觉得只生欢喜不生愁特别合适。下面 好，那我的话给一个特殊的群体留一下言吧。大家都知道高考刚过去，然后现在高考的分数也差不多都出了，这些学子都要解放了。那人生中最重要的3个月，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会好像用阅读这种最适合长期自我投资的方式来把自己的空闲生活充满一下。 我一直以为你要说宫崎市定人物论，我等到最后也会听着。 人生最重要的三个月。 对，人生最重要的三个月。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享受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专业人士，来自亚马逊中国的两位图书编辑于浩和吕林的详细介绍，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